共住，也要同甘共苦。年终岁尾了，我们是这个道场，好像是跟其他地方不大一样，海外家风。从我们是这个宗旨，总的来讲，我们寺是一个道场，这是个用功办道的地方。那我们冬天打气用功办道，不打气也用功办道呢。一再跟大家就是向大家说明啊，这高明寺这个地方是高明寺究竟是个什么寺庙，什么家方，什么规矩。已经说了好几次了，大家都知道的，禅宗道场，不做金蝉佛事啊，这个专门用功办道，冬参夏学，就跟过去就有点不一样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。这个到了年终岁尾，我们在去年，这讲到去年了，叫阳历讲到去年，阴历呢还是在今年。我们是做了一件事情，给我们是在山门外边基本上呢扩大了60亩地，雇了一个院墙，要起一个山门。那么这个搞对我们寺来说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时间这么紧迫，有的时候呢，天老爷还跟我们开个玩笑，下个雨啊，马上要下个雪啊，这个事情就有点困难。所以今年在打气当中啊，劳动了禅堂的很多人，特别是二堂师傅，我们没有敢劳动大僧啊，怕什么东西呢？怕人家说呀，这搞么事打气，说起来是不出坡的，怪怪，比平常出坡还厉害，还没得办法。你说现在是那，你没这钱，你就不要搞工程嘛，有钱嘛，多几个工人不是就可以了吗？话嘛是这么说。如果我什么事情都雇工人，我们就没地方陪府去了，我们还要陪待府呢。这都是难逢难遇的。我们那个出发心在搞么事，老和尚在的时候，那个出坡，什么叫做出坡啊？出坡就是襁褓。那恐怕我们那个时候的出坡跟现在出坡那要辛苦得多，不但是辛苦，也不在哪个时候是出坡就要吃东西。如果现在要是出坡没得东西吃，有东西吃还不高兴呢，不得东西吃恐怕就不干了，对不对啊？可见都说是时代不同了，也许是人家生活都提高了。我们那时候出坡顶多了弄点开水吃吃，也就是这个东西，根本就没这东西吃。我们是院边院子里边前边就是那个放生池，那么大个地方呢，也好几十亩呢，那都是我们挑出来的。原来我们是地势低，要把我们寺这个地势呢提高5尺，到哪里取土去呢？就地取土挖放生池，那不是白天出坡啊，夜里想出坡啊，不是挑灯夜战呐，就是趁着那个月亮地一干就是10点钟 啊，都还是老话讲襁褓啊，你说哪个不想襁褓啊？就是这么干的。这也是搞木寺的这么一个家风。不要说现在搞木寺还在困难时期，所以大家呢，有的时候呢，还要帮助长虫做点事情。在禅堂里像过冬打漆，你看看在外边，这是可以说寒冬腊月了。虽然在扬州地区现在还天气还不冷，它毕竟到了腊月了啊。在禅堂的打漆那是最大的福报了。这不是最大的福报吗？我们都是没这个福报，没修哎，各位师傅们都是修得来的。但无论怎么说，长处有了困难，还要劳动师傅们呢发发心。这个院墙必须在年前给它箍下来，我们对工人都是下死命令的，年前必须完成，是吧？哪怕到腊月二十八你都要做的啊。你看前年下雨刚刚晴，他们就做工了，浑身都是打潮了的。虽然说他们做工是拿点工钱，那也是蛮苦恼的啊，不是蛮苦恼的吗？我们在这个地方都是有福报的，都是享受现成的，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啊。也希望大家好好用功啊，我不是说的吗？要考公，十个期马上就圆满了，不能够就这么走过场一样就算数了，必须要有个交代。这个明天甚至于后天这两天还要继续出坡。那个我们就跟这个禅堂里向的二堂师傅们预先打个招呼啊，请大家师傅们发发心，辛苦一点啊。我们不是要福慧双修吗？啊，那个真正是会用功的，真正是有功可用的，那我们讲个真正两个字啊，那个搬柴运水就是用功。我们不是常说吗？那个庞居士问那个石头禅师，他说你一天到晚做什么？他说我日用事无变，唯吾自扭该。这个几句话大家已经是听着耳熟了，这就是都是给我们用功的人，说是功怎么用，动中静中怎么用啊，给我们示范示范，教给我们这个方法。一天到晚日用事无变，唯吾自扭该，这句话就是整个的佛法都是做的这个工作，都是用的这个功啊。自扭该啊，就是自己跟自己打交道。我如果说我们每一个用功的人，无论你用什么功，你要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一天到晚啊，哪怕你一辈子不跟任何人打交道，也不跟任何境界打交道，跟什么人打交道呢？自己跟自己打交道。你说这个不是一个怪事情吗？自己跟自己怎么打交道呢？ 怪并不怪呀，这是很现实的。你要想了生死，你就要走这条道路。啊，所以我们在禅堂里，有的时候参念佛是谁？这个参念佛是谁？怎么参的呀？不会参，不会参，你找你自己会找不会找呢？自己找自己，自己找自己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唯吾自努该，就是自己跟自己打交道。要是在教下讲，这个叫做自心圆自心。自心就是拿我们这个妄想心啊，不去攀缘六尘境界。圆自心怎么圆法的呢？大家想想看，圆自心怎么圆法的啊？不会圆吗？啊，这些个道理就是在日用当中都摆在口边上经常讲的，回光返照吗？谁叫你往外头攀缘的？回光返照，自心圆自心，唯吾自努该，就这些个道理都是说的一个情况，就是叫我们用功怎么用。那个石头禅师他也说了有八句话啊，说日用是无变，唯吾自努该，头头非取舍，取舍这是生死。对待任何一切境界，不取不舍，你能做到这一点，那就与我们的自信就相应了。自性是没有取没有舍的啊，自性取什么呢？自性本来就圆满吗？朱子虽为号，丘山绝点来啊。后边谈的一句话呢，叫个是搬柴即运水，那就是神通妙用。你像我们一天到晚就是我们搬个砖头，搬个砖头那就是我们的神通妙用，能够做到这一点。什么叫神通妙用啊？啊，那不是要个本神通妙用，就是本事啊。这个有本事没的本事呢？如果我们这个人没的本事，你个砖头也不会搬，有本事砖头就会搬了啊。这就是神通妙用啊。大的神通跟小的神通都是神通，就是古人在这些个言句当中给我们示范，叫我们怎么用功。不是说用功一定要坐在禅堂里才能用功啊，那跑向不能用功吗？出入往返不能用功吗？搬柴运水不能用功吗？不会用，这个也不能怪，没有用过啊，没人教啊。这禅堂这个打个十个期下来了，天天教大家用功，在静中用，在动中用，一切处一切时来用，你这个功夫呢就有的用了。如果说单纯坐在这才能够用功，一不坐就没得功可用。你说这个功哪一年能够用得成片成团呢？啊，要学呢，处处有功可用。这个给大家提供一个锻炼的机会啊，明天甚至于后天，希望老天帮忙，天气好，我们请师傅们发现出处坡劳动劳动呢，也要看天气，是刮风喽，什么下雨喽，天气太冷啊，那个呢我们就没有必要了啊。 跟师兄们打个招呼。嗯，既然如此，如果说是那个不太辛苦了，我们也没劳动过，我一天到晚都是做香的，你看这个搬砖头蛮辛苦的，如果说大家说嫌辛苦需要休息，我们跟韦乐师傅打个招呼请个假，可以放两只香啊，明天吃过早饭，下午都要出铺，就是二堂师傅究竟要多少人呢，也不一定都去出铺啊，人多了要不了啊。这个是常住生有困难，请大家发发心啊，这也是利人利己的啊。这个呢，我们就还有这个出货啦，辛苦，还要弄点点心点心啊。这个蒸包子的师傅们呢，还要辛苦一点。你看今天出货蒸了几个包子，蒸太少了，不够。仅仅乎是我们家里像师傅们有的吃，在工地上在一块劳动。无论是我们家里向的人还是请来的工人，既然在一块劳动，这个吃的就无所谓了，大家嘛能够都能够有的吃就可以了。否则的话呢，人家工人就看到人家说你这个搞么事，太小气了，这个东西还分对不对啊。如果这样一来，明天呢请蒸包子的时候多蒸啊，300个包子，上午要用150包子，下午要用150个包子。上午是9点钟，下午是3点钟，还不能误事。如果说是蒸包的人少，有人会的包包子了，大家发发心，帮帮他们忙啊，把今年这个事儿呢给它圆满起来。这个是我今天呢在堂里先跟预先给大家打个招呼说说啊。本来今天还是挺开始的，我昨天已经说过这个十个七按照打七的规矩啊，小考功中考功到最后十个期打圆满，是大考功这必须要考的，不能够走走过场皆大欢喜就这么过去是不行的，绝对不行。那唯恐这两天外头出坡我不到场，这个事儿还不大行呢。我必须跟班劳动，是吧？我跟班劳动，那长春的规矩，那是出了有公事不能够脱身的，那都要出户。这是一点。毕竟到了年终岁尾，在搞我们四打七的人有好多呢，不是常住上常住的，都是来打七的啊，甚至于打过七都要离开的。有的人呢不等到打七圆满，他们呢哪一家都有事儿呢，个人都有事儿呢啊，这个事情也是难办的。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，我们还在打七，不能够被这个年风把我们这个道心给这吹散它。好容易打十个七下来了，被年风一吹，吹得干干净净，白打。必须要有始有终。那么这个七夕当中要圆满了，还有很多的事儿呢 这个甚至于呢想跟大家说一说啊，这个打击这是个殊胜因缘。嗯，人家说今年打击比往年好啊，年年都比过去好，这也是常住上呢所期望的，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好从哪来呢？靠大家共同努力才有这个好。好也是一面，不能说是好之当中就一点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，也有其他的问题。说我们这个打击，禅堂的打击来自四面八方啊，甚至还有海外的人到广播寺来参加打击。嗯，那么有些事情呢是常住上所不允许的，跟大家也要说一说。嗯，这根据往年打击的情况，这个来的人是各个的情况不一样。什么情况是常住生是不愿意？一个不能化缘，一个不能化人，是不是？这有些有私心杂念的啊，有私心杂念的，比如我住个小庙，或者我这个小庙穷，到哪去化缘去呢？哦，是广门寺打击，那人多啊，到那去化缘去。这是一个化缘化钱，还有一个呢化人，说我那个小庙啊不错，蛮好，就是人少。到广门寺去就找两个人来。这种事情啊年年有，今年恐怕也不例外。冬天打击就这么几个人呢，一眼就看到了每个人的所有的动作，常住上是一目了然。那么跟大家说清楚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打击呢就是仅仅乎限制在两个字的活动当中。这两个字是什么呢？就是打击。除了这件事情以外，什么事情都不能做，做什么事情都不是常住上愿意的。这个大家说得很清楚吧？你来打气的还是来化缘的？你来打气的还是来化人的啊？你来打气的还是在这个长途上，还是大家在这儿，哎呀平常机会不到打气的，可趁这个机会啊谈谈说说，联系联系，就犯这些毛病啊。他语道不相应，你说语道相应吗？说起来我做的是打气的，用功的，想开明心见性的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对吧？你们还没得钱了，说是我还把他盘费钱了，我这小庙里像有困难，要盖庙了，要化缘。那个你们既然要化，我也要化呀，我搞不是不要盖庙吗？今后再打气，哪个要打这个漆，20000块钱一个漆，对吧？这个漆都是他供的，都是他的。10个漆20万块钱，对吧？哪个要花钱打，还是这10个漆我包了，还是我包一个漆，还是大家抬一个漆，都可以的。同时我们也不愿意有些人的这个语言上呢，我们也不承认也不认可啊，不认可什么东西呢？他说搞不好的生活了这么简单，不到好的吃，你看看禅堂门口那个供种牌，那么多人供种，那供种都是给我们吃的，为什么不给我们用啊？啊，有好多人呢，他还那是拿个计算机去算账的，就哪个牌子有多少钱，给我们算算你长寿上一天用多少钱啊，是不是给我们吃的？这像什么话是？你这广播上来做什么的？啊？来打气的？ 不但是外边人，就我们家里人就有这就都是这副腔调啊，啊，三光政策，吃光，啊，风光，还有什么光？过去就是这样子，啊，这不顾常住，啊，你以为那个人家供种的就都是给我们吃的，啊？我要跟你说一个道理，你想不到的，说个什么道理呢？啊？你做生意做买卖，我凭东西做生意做买卖是要赚钱的，怎么了？有买有卖吗？那我就赚钱呢。那你赚钱是不是赚一个钱你都能得一个钱呢？赚两个钱都能得两个钱呢？得不到吧？首先国家要上税。嗯，你今天在常州上啊供种的是100块、200块、300块、500块，那我常州也上税，对不啦？啊，你供种10块钱，我上9块钱的税，你吃什么东西呢？啊，常州上不是不把你吃，你就是没有一个人供种，我们这个旗是照打的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看，假如说明年给打去，我这几十百一个人没人供种，不知道打吗？嗯，我们这个出家人呐、啊，我们这个消佛的人，千万不要有这些私心杂念，说起来叫人家笑啊，耻笑，都是为吃来的，不是为道来的。我们说这是个道场啊，啊。我们这一心一意诚心诚意成就大家用功办道啊，你一个人没有供种，我们照吃包子照吃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既能够开这个店，我就不怕你肚皮大，而且这个生活那也不是常住是常住，那是个人的福报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报，没得福报，我们做佛的弟子都是享受佛的功德，我们哪有这么大的福报啊？啊，你们想想看，作为一个世间人想求得一个生活，不是像我们这么简单吧？什么事不做啊，茶来伸手饭来张口，你看看外边，你就是我们家里像这个东家这个做工的，那是蛮苦恼的，他能拿多少钱呢？啊，一天都在拿个10块钱、20块钱的，还要养家活口。啊，是的，他是造业的，我们是有福报的，就是有福报，也不要把那个福报享尽，啊，多多的回向一切众生，嗯，你那个福报是越来越大，啊。还有化人的，嗯，啊，挖墙角的，这个我们也是不愿意。高门寺没得人，我们也不去挖人家的墙角。高门寺从来没有到别的地方去挖人家的墙角，对吧？这是任何寺庙都不愿意的。啊，这两桩事情，我们是我这个，心直口快了，有什么我就跟大家说说啊。要晓得常州不愿意的事情你要去做，那你就有过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常州不愿意的事情，那你要去做，那你就有过，这不清清楚楚的吗？啊，哦，你要化缘，我常州不要化缘吗？啊，赵根堂主去年在搞门寺化了8万，还不，他后来都说不止8万呢，何止8万呢？这今年不是想来的吗？打个电话给我，我给他戳穿了，他不敢来了，今后一辈子再不敢来了，他心里有愧呀，啊，不可以虚礼呀。啊，可离非道也，如果离了，那我们现在都不是道人。不是道人是什么人呢？都是造生死业的。那但愿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心心念念不要离这个道，究竟道是什么要大家自己去参，对吧？ 这个是的，那出埠的师傅们呢都蛮辛苦的，你们要是感觉到辛苦，明天还要出埠，说不定后天还要出埠，大家可以跟维乐师傅说一说，如果他们要是想去回去休息，我们常州是可以放一两只香，对吧？话说到这，先生，大家放心了。